抛开繁重的工作，放下老人的琐碎事，收拾心情，准备跨越时空，重新认识一位位文学作家，细读他们的文学作品，一起迎接美好，遇见文学。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的节目《遇见文学》。今集我们要介绍的这一位作家被誉为是科学文学的达人。 是啊，我觉得这件事真的挺难的。不过在我们正式介绍之前，我想问一个问题先的。秋婷，你以前中学是读文科还是理科的？ 我中学是读理科的。 竟然是理科的。是啊。那我们一间介绍那本书的时候有什么不明白，我就可以问你多几句了。问多个问题，就是说你读理科啦，但是你中学的时候有没有遇过一些文理全才的人呢？ 真係比較少。 係啊，我哋生活上我哋覺得好似文武全才都仲有啲嚇，即係話以前細個讀書嘅時候，有啲同學又讀書叻又體育叻嘅都有，但係文理全才咧硬係好似少啲。不過咧喺我經驗裏邊，後來我喺中文系工作啦，咁我教書嘅時候，我發現原來我哋有一啲中文系嘅教授咧，唔少都係讀理科出身嘅喎嚇。咁所以咧，其實人嘅腦嘅結構啊嚇，即係有冇話真係所謂傾向文科理科咧，都好難講嘅。不過咧，喺現實嘅例子之中啦，譬如有時我哋會見到文學家佢對科學都有興趣，都有嘅。但係咧，真係要進入到去一啲數理啊、計算裏面，我諗都係比較難啊，即係理科唔係你話想進入就會進入，你有好多基本嘅訓練嘅。相反嚟講咧，你話理科嘅譬如科學家，有時佢雅好文藝啊，或者係中意寫下詩詞啊咁樣，有時都會聽到嘅。咁但係真係一個科學家，佢着手写散文，而且一写几十年写得非常好嘅话咧，我哋今日要介绍嘅陈之凡教授咧，咁我相信咧都系一个少数啊吓。我哋今日讲嘅散文咧就系《时空之海》啦吓。咁其实喺之前咧，我哋都读过散文呢一个文类啦，甚至乎我哋睇过一啲学者散文啦，有林语堂啊、董桥啊咁样。 余光中啦， 系啦，余光中吓。咁另外咧，我哋又有睇过科幻嘅小说啦，即系话文学同科学嘅结合咧，都有啲經驗嘅。咁但係今次時空之海咧，我就覺得第一佢唔係科幻嚇，即係唔係幻想性質，佢講嘅科學嘅道理都係真嘅嚇。咁其次咧，佢嘅學者散文咧就真係裏面用到或者係牽涉到一啲理科嘅知識咧，又令到我哋感受到散文嘅情味。我成日睇陳之凡嘅散文，我覺得都好佩服佢嘅。佩服佢在於係可以令我一個對電子啦、對數學啦、對物理完全冇認識，而且興趣亦都好有限嘅人咧，都可以有一啲嘅感悟啦。呢一樣嘢我係要好多謝或者好佩服呢位散文家嘅。 我想問下咧，其實陳之凡嘅作品咧，除咗話主要係圍繞科學嘅範圍去寫之外，其實作為一個科學文學嘅達人，佢寫出嚟嘅文章同其他嘅散文家有啲咩分別咧？ 我覺得好大嘅分別就係佢好平實嚇，即係咁聽起上嚟好似唔係好吸引咁樣。不如舉個例子啦，喺《時空之海》裏邊有一篇叫做进步与保守嘅，咁啊听个名字就好似我哋以前最怕啲论说文啊，你出个咁嘅题目点样去写咧咁样，咁但系咧原来佢就系中央大学毕业典礼里面嘅一篇讲词嚟嘅，讲词成日都系嗰啲啦吓，都系鼓励大家要努力读书啊咁样，好似平平无奇，但系咧其实陈之凡嘅论文一开始，即系譬如佢解题嘅时候咧，就已经睇到一种深度嘅吓，佢点样去解释进步与保守咧？喺一个毕业典礼上边，作为一位科学家。咁唔使讲，梗係进步好过保守啦。咁但係佢就话进步呢样嘢，首先讲进步其实係相对㗎喎。如果我哋因为佢当时喺台湾啦，即係话如果我哋要去台南嘅话，咁我向南呢就係进步啦，即係话我嘅向南进，由台南去台北嘅话呢，向北呢就叫进步。所以究竟我行边一个方向先至叫进步呢？视乎你而家要去嘅目标喺边度。所以人要进步要睇目标喺边度，同埋呢都系一个相对嘅观念嚟。咁其次呢就讲保守啦。保守呢，我哋一听又系知道个人保守梗系唔好啦，固步自封啦。但係佢就问你要保守 是乜嘢咧？吓，补乜嘢，守乜嘢咧？抱残守缺吓，或者你抱埋一堆垃圾，咁梗系唔好啦。但系如果你保守嘅系好有价值、传统同埋原则咧，咁呢个保守咧又会有第二啲嘅意思。咁我觉得佢一开始去界定呢两个我哋好日常去用嘅词嘅时候咧，已经系有一种科学嘅准确吓，同埋有一种启发喺度啦。咁而且咧，佢呢番说话咧，对于中央大学嗰个毕业生嚟讲咧，会特别有深意嘅，因为原来咧中央大学在中国的大学的历史里面，传统来讲被人认为是一个保守阵营的发源地。现代文学里面有一本杂志叫《学行》，平衡的行。《学行》这本杂志的发起人就是梅光迪，他所代表的那种保卫中国文化运动，或者是有些人会认为是一种国粹派，就是保守的。相对于北大的传统，新青年就是进步，那个相对是很鲜明的。但是陈之凡在这个以保守为传统的中央大学的演讲礼里面，他讲出了一段我觉得挺公道的说话。他就是说，如果中国文明这个保守的文化犯了一个滔天大罪，好像一个罪人一样，我们都必须要请个律师来跟他辩护的。这个是人类起码有的文明，就是说你犯了 99% 的是错误的罪，但即使你有1% 是有价值的话呢，都是要肯定的。咁而文明呢就是这样用血汗去浸积出来啦。咁然后他就连鲁迅都闹埋，即是认为鲁迅觉得人要为求生存、为温饱、为发展呢，所有的旧文化都要去除。咁但陈之凡就反问，咁但呢个宋元山水，当我哋剪卷的时候觉得清风徐来，其实对我哋嘅文明文化进步又有咩阻碍你呢？咁样我哋唔应该一棍子打到呢个旧嘅东西。最后他就用一个很可爱的比喻去结束的，就是这个除了刚才我讲话说你很平实而有力之外，陈之凡散文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很多很鲜明也都是很有趣而令人明白的比喻。他讲的就是红人，他就说原来有一些可以稍稍直立的红人，他这里面写就是人红，他们懂得摘粟米来吃的，很厉害的。但是他两只手摘完粟米的时候就会将它夹在腋下，咁然后呢就再摘，但佢要再摘嘅时候又要举高嘅手呢，咁之前个粟米就会跌咗落地㗎啦。咁呢隻红人呢就会一路摘一路夹啦，咁然后呢佢就用咗个讽刺嘅句子，佢话真是进步昂扬，斗志远大，战果丰硕，一路前进咁一路摘粟米啦。咁但係去到最后呢，嗰个红人呢当然啦就只係得一根粟米嘅啫。咁佢就係讲话，如果人只係讲进步而不计保守，只能说是红人的聪明而不是人的文化。咁我觉得虽然好像简简单单一个毕业讲词咁样，但是就讲到陈之凡散文里面一啲好简明而且係说理有力嘅特色囉。 嗯，头先你讲呢个例子呢，我自己睇嘅时候都相当相当喜欢。我諗呢当时呢啲同学听到呢一篇嘅演讲词嘅时候呢都感到当头棒喝。我自己今日再睇返，我都觉得啊，我哋好可能好多时我哋都对于某一啲嘅东西都冇话好深思究竟应该点样去理解咁样。咁呢篇文章呢其实我睇到嘅时候呢我都相当佩服呢，就係作者陈之凡呢竟然呢批评呢鲁迅嘅说话喎。 係啊，但係我觉得佢係有道理嘅。虽然我自己都好喜欢鲁迅，咁而且亦都觉得鲁迅喺当时佢有一个好迫切嘅民族需要，即係要我哋抌咗一啲旧嘅传统呢，有佢嘅背后原因。咁但係陈之凡就用一个科学家嘅角度，佢更有力就话，连我一个做科学的人我都会觉得看宋明山水画的时候觉得文化是不会阻碍进步的，那又会令我们有另一个思考的角度咯。 嗯，那陈之凡的散文呢其实有很多人都会说呢根本上呢就是科学和诗的对话，而陈之凡本人也都说其实科学和诗其实都是很相近的，你又怎么看？ 这个他是当之无愧，即是他自己也都展示了出来。那在他另一篇呢就是最文嚟嘅，就系为一本叫做《爱因斯坦的梦》嘅中译本写嘅序里边咧，我觉得佢既系讲到呢一本小说啦，又系一个诗同埋科学嘅结合啦。咁但系咧，佢自己嘅呢个序文里边咧，亦都示范咗呢一点嘅。咁呢篇就叫做《时间的究竟》。关于爱因斯坦啦，我谂每个人都知道或者听过佢嘅名啦。最近好似英国 广播公司仲有一套电视剧十集嘅，咁就叫做 The Genius， 即係讲一个天才，就係讲爱因斯坦。咁你諗下一个科学家可以传奇到去拍电视剧，咁当然好厉害啦。咁而陈之凡点样喺咁多讲爱因斯坦嘅文章里面再突出去讲呢？我觉得佢都写人呢係写得几好嘅，短短嘅一段佢已经令我哋感受到1905年喺呢个瑞士嘅智慧财产局啦，即係好似我哋而家嗰啲专利权嘅审议嘅局啦，咁呢就喺里面做三等嘅技师嘅啫。呢个26岁嘅爱因斯坦呢，佢就已经写出电磁学、量子论同埋统计物理三篇，当时认为系即系或者而家我哋都系啦，即系觉得系一个惊天动地嘅大嘅论文。咁而陈之凡点样去形容爱因斯坦嘅才华呢？或者而家我哋先听一段片段，翻嚟继续啦。 1905年是爱因斯坦一生中最辉煌的一年，也可以说是人类的整个文明史中极灿烂的一年。1905年，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中三个极不相同的重要领域，电磁学、量子论和统计物理中，写了三篇惊天动地的论文。而1905年那一年，爱因斯坦只是瑞士的智慧财产局一名26岁的三级技师，即使是审查专利案件。他是经过了什么样的教师的训诲，受过什么样的朋友的熏陶，全世界的人至今90年来一直在迷惑不解与惊而难信之中。科学史家就在史料摩挲中发掘得越多，神秘的影子也就扩展得越大。在他16岁时，就对以太之于电动力学产生了自己的想法。22岁时，对普朗克的量子观念感到兴趣。21岁时，对波粒兹曼的分子理论有所悟与有所用。使人不得不断言，爱因斯坦是不世出的奇才。20岁左右，就能集中了焦点，面对了真正的物理问题，孑然而独立的，如入无人之境的，扬鞭放马，飞奔直上知识的高原。 好啦，啱啱咧，我哋又听完咧陈之凡嘅作品啊，《时空之海》里边嘅其中一篇啊，《时间的究竟》嘅一个开头啊。 呢一段咧虽然短短地，但系我觉得见到陈之凡散文另一个特色或者系佢嘅优美之处吓，就系去写人嘅时候，尤其是写科学家咧吓，令我哋觉得好入神嘅吓。譬如剛才我們聽的片段，即是說他16歲的時候就已經對異態之於電動力學產生了自己的想法，22歲對普朗克量子觀念感到興趣，21歲就對波粒茲曼的分子理論有所領悟。咁虽然我完全都唔知呢啲系乜嘢，但系听嗰啲名词嘅时候咧，都颇为热血沸腾吓。咁然后最后咧，陈之凡再用佢嗰个散文之笔，佢就讲出佢20岁左右就能够集中咗焦点。佢认为爱因斯坦咧系面对咗真正嘅物理问题，决然而独立咁如入无人之境的扬鞭放马，飞奔直上知识的高原吓。咁我觉得系写得好好嘅吓，即系话我又唔觉得佢好刻意地去雕琢啲文字吓，但系你就系谂到一个天才扬鞭放马，飞奔直上知识的高原，20几岁就已经系校准咗自己嘅焦点去问最重要嘅物理学嘅问题。即系呢一篇嘅介绍，爱因斯坦的梦吓，即系 Alan Lightman 嘅吓呢一位 MIT 嘅教授所写嘅小说嘅文章，其实唔容易写嘅吓，因为你即系点样去介绍一本吓，即系用梦境去说明爱因斯坦嘅物理观嘅书咧，咁样呢度我哋就唔剧透太多啦吓，即系话对于嗰本书吓，咁但系陈之凡就再一次用佢好好嘅比喻吓，佢话好多以前写过嘅爱因斯坦嘅传记咧，就好似一个好精准嘅圆规所画出嘅一个又一个嘅圆形吓，可能系同心圆或者可能重叠嘅圆形，但系咧呢一本爱因斯坦的梦咧，就好似一个人拎住一支毛笔去画水墨 画咁样，系用晕染嘅方式一圈一圈咧去画出一种梦嘅迷雾，但系咧依然系讲紧嘅系爱因斯坦嘅思考嘅圆圈。咁我觉得呢啲嘅比喻咧，亦都令我哋咧非常之感兴趣啦。睇完之后咧，真系好想去睇一睇呢一本爱因斯坦的梦嘅小说。 我相信咧有睇过爱因斯坦的梦呢本小说嘅朋友咧，都相当同意呢一个比喻。 嗯， 除咗呢一篇之外咧，其实咧呢一本咧时空之海咧入边嘅所有散文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类型嘅，有啲系讲词啦，好似头先咁样啦。咁另外咧，仲会系有书嘅序啦，亦都会有书信同埋一啲其他嘅类别嘅。 系啊，有一啲咧就好似睇嚟系啲童年回忆咁样啦，就比较轻巧一啲嘅。但我觉得佢都系讲到一种即系乜嘢系科学精神啊。我头先问阿秋婷啦吓，即系你读文科定理科啦吓，咁或者你觉得科学系咩一回事啦？咁好多人觉得科学系一啲好深奥嘅嘢啦吓，好多符号啊，好抽象啊，咁样好少觉得科学精神同我哋日常生活有咩关系。咁但系陈之凡咧，我觉得佢深受五四时期，譬如话胡适嗰种嘅影响，就认为其实科学精神系好重要嘅吓，即系我哋识唔识科学知识，我唔知乜嘢叫异态吓，唔知乜嘢叫量子力学都可以生存，但系人如果冇咗科学精神就好可悲。咁譬如有一篇叫做《莫须有与想当然》，讲嘅只系佢童年嘅，系或者系早年嘅一啲记忆，但系佢咧话俾我哋听科学同埋科学精神嘅分别。个故事好简单嘅啫吓，就系佢小学嘅时候曾经有个好悲惨嘅经历啊，就系佢本来咧吓每次咧就作文成绩都好好嘅吓，咁我哋都相信系啦吓，佢而家写散文都好好。老师咧就会有个习惯咧，就系将成绩排得好嘅同学咧摆前边咁样吓，咁然之后会唱出嚟就话啊，即系写得最好嘅同学系边个，咁甚至乎咧会读佢哋嘅文章。咁有一次咧，佢就系写咗一篇唔知叫做北风定春风嘅题目啦，佢都唔记得啦吓嘅文章，佢自认为写得好唔错噶。咁但系嗰次咧，唔知点解咧，老师就派极都未到佢吓，甚至乎咧派到去最后一个先至到陈之凡。咁佢就唔明白咩事啦，做咩咧？我明明写得好好，点解今次排第尾咧？咁样咁佢落咗堂之后咧，就问佢嘅国文老师，个老师就话。呢一篇咧唔似系你小学生写嘅，一定系抄字唔知乜嘢杂志嘅。咁啊，陈子凡非常之惊讶啦，就话确实系我作嘅。啊，老师就话你唔可能写得咁好嘅，你系抄嘅。如果你话你唔系抄嘅咧，攞证明出嚟啦。咁啊，佢无从反抗啦，委屈得咧哭了一场。咁最惨咧，祸不单行啊！去到咧佢大学三年班嘅时候，又再一次，即系依然喺中国读大学嘅时候，佢咧就喺一个数学嘅考题嘅时候咧，本来咧个考卷就要求用微分去求最大或者最小嘅方法，咁但系佢咧就嫌嗰个算式好麻烦啊，咁啊异想天开咧，用一个钟头嘅时间咧，发明咗另一个工具吓几何嘅方法咧，去解决呢个微分嘅方法。咁最后咧，好容易揾出个答案啦。点知咧，嗰次个老师就俾咗零分佢嘅。个老师咧就系话，又系呢一句啦吓，你冇可能系会谂到嘅，一定系由第二啲地方抄落嚟嘅。咁所以咧，佢小学嘅噩梦咧，又一次喺大三都走唔甩。咁呢个噩梦点知咧，第三次咧吓都出现。不过今次咧。佢变咗做老师啦， 反过嚟啦， 系啦，佢喺美国做教授嘅时候咧，收到一篇学期论文。嗰篇论文咧系一个大学一年班嘅同学交嘅，根据佢所讲咧，不仅写得风格清新，而且创意满纸，令人唔相信系一个大一学生。咁佢就揾嚟揾去啦，自己抄咗好多嘅学报啊等等，都不得要领。咁佢去思考嘅时候就请教一位同事，咁个同事咧当堂好惊异之余咧，好严正咁同佢讲：如果你唔能够查出你个学生嘅论文系抄嘅，你就唔能够话佢系抄。学生冇义务去证明自己唔系抄嘅，呢个系罗马法嘅精神，系文明同野蛮嘅分制，就系喺咁细微嘅差别之上。咁个老师仲话：我觉得呢个系常识啊，你就觉得系有问题，真系好奇怪啊！咁啊，陈之凡第三次即系佢做咗老师之后，调转咗嘅故事咧，点知又系佢自己唔啱。佢就话听过呢番教训之后咧，我反而就冇咩惭愧。但是呢諗起好多中国历史文化里面好多好多嘅莫须有同埋想当然嘅事。我諗呢段嘅反省啦，除咗係佢自己个人读书或者係教书嘅经历之外呢，就係、是、我头先所讲㗎啦。佢里面未必牵涉到好多科学嘅问题，但係佢讲嘅就係中国人一路以嚟嘅科学精神嘅不足，即係譬如话对于求证想当然啦，或者係对于指控嘅莫须有呢，都係好需要我哋去 反思同埋要改正咯。 咁所以咧，而家嘅大学咧都会采用一啲软件啊，咁啊将同学嘅论文咧输入去咧，就自然咧就会知道究竟佢有冇抄袭噶啦。 咁可能而家 有一个科学方法解决。 系啦，陈之凡教授如果在世，咁佢可能会比较简单啲啦。不过又会衍生出新嘅问题，即系有人亦都觉得呢啲软件咧会减低咗学生同老师之间嘅信任啊。咁呢个系另一个话题啦。 咁另一篇咧，你想介绍嘅作品咧就叫做《数学与电子》，点解会特别要拣选呢个作品呢？ 我好中意呢篇，我唔知点解，就系、是、虽然我两样都唔识，但系咧我头先所讲啦吓，即系佢令到唔识电子同数学嘅人都觉得好好睇，睇出一啲道理咧，我觉得系好佩服作者陈之凡嘅《数学与电子》，就令我谂起最近新闻都有讲到，香港大学取消咗天文啦同埋数学与物理双主修嘅课程，咁好多人都有好多意见，咁我就觉得咧陈之凡呢篇《数学与电子》嘅散文咧，可能可以侧面咁样为我哋提出一种参考嘅角度吓。咁佢系点样开篇嘅咧？咁又系爱因斯坦啦吓。佢一开始嘅时候咧，就讲有一日爱因斯坦咧就收到一个学生嘅来信，咁佢就话：老师，我对于数学咧成日都有好大嘅困难，唔知点样办，你可唔可以教我啊？咁点知爱因斯坦当时即刻就话：我喺数学上面所面临嘅困难啊，仲多啊！咁佢就讲到，原来一个咁天才嘅物理学家咧，数学对于佢嚟讲咧，都系好困难嘅一个工具嚟嘅。尤其是以前咧，系未发明呢一个计算机、电脑啦吓。就算我哋而家今日觉得好简单嘅吓，即系一啲非线性嘅方程式啊咁样，都系喺爱因斯坦嘅论文里边咧吓，曾经佢最后一句系咁样写过噶。佢话呢个咧系关于非线型嘅方程，只好止于此啦。即系写到呢度咧，我都唔计落去啦，因为呢个咧喺未有计算机嘅时候咧，连个数值都好难去揾到，咁佢就唔讲呢一样嘢啦，所以呢度提出咗一个问题，就系话有人去问，究竟使唔使学咗数学先，然之后先至学物理咧？咁样吓，因为咧物理系需要好多数学工具嘅，咁陈之凡就咁睇嘅，佢话咧喺历史上有好多咧冇乜嘢高深数学训练嘅物理学家，但系佢按照自己嘅思想模式就谂出好多高深嘅新颖嘅物理学嘅观点，咁亦都有一啲咧有好精湛嘅数学训练嘅数学家，好似爱因斯坦啊等等咧，咁佢哋咧就会借助数学嚟做物理，亦都产生咗好多伟大而新鲜嘅观念。咁问题就系话，使唔使学咗数学先咧？咁样，咁佢就讲出一个事实，就系话好多物理学家咧做物理嘅时候咧，佢觉得嗰啲工具唔够用，就自己发明咗一啲数学工具，譬如咧就佢举嘅例子就系牛顿。就发明呢个微积分，或者杨振宁之于呢个规范墙，咁呢啲我就即系去维基百科度维基咗好耐咧，都好似唔系好明白系乜嘢啦吓。咁但系咧，佢就系提出，当你做物理嘅时候咧，工具唔够用，你反而咧会喺数学方面有新嘅发现同贡献。咁呢啲发现咧，最后咧令到好多数学家咧都系惊讶不已嘅。佢就提出咗一个引申吓，咁我哋都知道啦吓，陈之凡咧就系呢一个电子工程学嘅教授。咁亦都对呢个学科有个贡献，咁佢就引申出嚟就係话，有同学亦都问佢使唔使学咗数学先至研究电子呢？咁样，咁陈之凡嘅答案呢其实就係好玄妙㗎，又系佢最擅长嘅比喻，即係讲第二样嘢嚟解释，佢就用咗一个希腊神话去解释㗎，佢话呢希腊神话里面呢有一个天神力大无比，成日呢都可以喺空中呢同人飞天咁样打斗，如入无人之境，但呢佢就唔系好持久嘅，即系呢种战斗力，佢必须过一段时间就飞翻落地面嗰度咧，要吸一吸吓，即系呢个地面嘅能量，然之后先至可以从有生气又弹翻上天空嗰度咧，系继续战斗嘅吓。咁就好似即系要落地加油咁样啦。咁陈之凡就觉得咧，其实数学本身咧就好似呢一个天神呢个大力士咁样，物理学咧就系好似为佢加油嘅地面啊吓。点解咁讲咧？就系话当你中意物理，如果你学物理嘅时候咧，有一啲物理嘅问题咧，其实可以逼出你吓，会需要有一啲数学嘅工具去解决嘅时候咧，会研究埋数学嘅。咁所以咧，究竟需唔需要先有数学基础先至做物理咧？佢反而觉得就话物理学咧可以推动数学嘅研究，甚至乎咧发挥你嘅兴趣。咁事实上系咪呢两个学科有咁样嘅关系啦？我自己就唔系读数学同物理，就冇办法知道。但我觉得可以推而广之，就系话睇完呢篇散文嘅时候，我都会谂下。有时譬如我自己熟嘅学科，有啲人都话啊，你如果 果想做文学史嘅话咧，你先要读好历史吓，你有史观吓。如果你想读好文学嘅话，你思想上面都要好有准备，应该读埋哲学。咁嘅时候咧，我都而家谂翻，唔系文学咧系可以帮助思考嘅，或者系有时我哋从文学嘅虚构想象里边咧，可能会发现到一啲历史同哲学都唔会接触到嘅范畴，或者系未谂到嘅问题。推而广之，即系人生里边，我哋好多时都话啊，我哋系咪应该揾咗钱之后先至去玩咧，去旅行咧，还是 先苦后甜？ 系啦，系咪应该有基础？咁而家根据啊陈子凡嗰个希腊神话嘅分析咧，可能就唔系啦，即系话我哋可能钱唔够嘅时候，可能逼出我哋咧系更知道应该点样去玩，点样去休息。 咁其实咧喺阿陈子凡嘅身上咧，我哋都可以见到咧，原来文学咧同埋科学嘅研究咧都可以相辅相成嘅，因为咧佢曾经咧喺阅读呢一个爱因斯坦同埋佢太太嘅书信往来嘅时候咧，令佢有灵感咧去进行佢嘅科学研究嘅论文嘅创作噶。咁我哋作为读者啦，去读佢嘅文章啦，亦都可以有得益嘅，就系我哋估唔到咧，原来可以睇散文咧，都可以学到唔少嘅科学知识噶。 系啊，不过科学知识我谂真系好难嘅，我都系希望佢继续启发我点样吓，即系话唔使揾咗钱就先至去玩咗先吓，玩完之后咧就会谂到金钱有啲咩作用。 下一集咧我哋会介绍嘅作家咧系同陈之凡都好有关系嘅，咁究竟系边一位呢？留意下个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嘅遇见文学啊，拜拜， 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